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十七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秋生喺隔离镇买完糯米，当然糯米咧有一半系粘米嚟嘅，咁啊连夜赶路翻翻去啦。途中咧就遇到咗小玉呢只女鬼，而小玉咧就耍咗一出反英雄救美，就将秋生咧引到一间屋里边。而当秋生想走嗰阵咧，突然间就落起雨嚟啦。咁啊，秋生啊大嗌碌柒嘅啦。小玉就问佢啦：你到底惊咩啊？咁秋生就话：我啊惊咁大雨翻唔到去啫。小玉就有啲失望啦，放低手里边嗰个烂瓦片，而秋生啊接咗过嚟，当系碗咁，将啲糯米啊倒咗入去啦。小玉就望住秋生讲啦： 而家咁大雨，你都系留喺度避一避好啦。 唉，我淋雨就唔紧要啊，我担心嗰两袋糯米咋。如果淋湿咗啊，咁啊真系攞命噶啦。 咁我去煮饭先。 秋生啊，捽住个肚，唉，食咗两条米通顶顶，而家都开始饿啦。小玉一笑，捧住嗰碗米咧就行咗入去。秋生啊，望住佢背影，一边望一边睇，啊，真系靓。你话鬼又点会咁靓嘅咧？系咪？跟住啊，揈揈头，啊，唔得，我唔可以乘人之危。我又唔系文才嗰种人，哼，嗰条烂摊都唔知行咗咩狗屎运，连婷婷都要服侍佢，唉，仲揽过婷婷添，唉，你话呢条友仔一副碌，就系咁暗暗沉沉咁啊暗咗一轮。咁啊过咗阵，佢行到去窗边，谂住用只手试一试，睇下啲雨有冇细到啦。嗱，啱啱伸咗去啫，有一道响雷，铿锵咁就打落嚟，扑街！啲雨又仲大过啱啱，话分一头啦。而庄里边文才仲喺个床上面跳嚟跳去，但系跳咁耐啊，都攰噶，动作就慢慢慢咗落嚟咧。婷婷一坐喺隔篱，已经有啲攰啦，用只手啊托住个头啦。而九叔就神采奕奕，攞住个藤条度嚟度去，唉，嗰臭生做乜咁耐都唔翻嚟？ 佢系有心靠我呀，师傅。嚟得杀案嘅，里边啲僵尸对佢有咩好处啊？咁最低限度， 文才一边讲一边嘅偷眼望望婷婷，不由得停咗脚步咯。 fit 一声，啰柚又中一边啦，快啲喐啦！ 文才揞住个啰柚，又继续跳啦。婷婷见到忍唔住讲啦：九叔啊，佢都好攰噶啦。九叔啊叹咗口气。 我都知佢攰，但系如果唔俾佢继续喐，佢就玩完噶啦。啊，唔系啩？咁你试下咯。 文才喺边度敢试啊？跳得仲快啱，攰就攰喺啦。九叔啊，拧转头望望婷婷讲啦： 你入房唞下先，听日仲有好多嘢要做。 咁九叔你呢？ 文才个衰仔，唔及实佢一定偷懒，而且我仲要等秋生翻嚟，等煮咗啲糯米粥俾文才食咗，我先安心嘅。唉，到咩时辰，秋生个衰仔都唔知搞乜。 只见窗外边一片清朗，夜空嘅星光月色，而秋生呢一边呢，雨势又越落越大，好似个天穿咗个窿咁。秋生急到团团转呢，突然间个鼻又闻到饭香咯，哇，越闻个肚就越饿。小玉把声啊传咗过嚟啦， 你都食一啲啦。 秋生拧转头。只见小玉已经捧住一碗糯米烧成个迷魂糕，慢慢咁行紧过嚟。 咁你呢？我食咗啦。 小玉有啲难为情咁讲： 我肚好饿，所以我就自己食咗先咯。 哦，唔紧要。秋生一边望住小玉，啊，你食过饭啦，面口都唔同啲。 多谢你哦。 小玉啊，将啲迷魂糕放上嚟。嗱，其实啲迷魂糕呢仲系糯米饭嚟嘅，只不过咧鬼揞眼，秋生见住就梗系色香味俱全噶啦，所以你都唔理啊，攞起一块闻一闻，哇正啊！一啖咬落去，食完一嚿又一嚿，小玉望住佢啊，心花都怒放。秋生食食下，无意中啊抬头望一望，喺个眼里边，小玉个面色越嚟越红润，越嚟越靓。 迷魂膏梗系迷到你晕晕顿顿噶啦。佢越睇小玉就越靓， 食啦，食多啲啊！ 而佢把声喺秋生听起身，亦都越嚟越迷人。慢慢佢就有反应，而正喺呢个时候，小玉就无啦啦又剥光珠咯，轻哐一声，秋生个碗啊跌落地，迷迷懵懵咁就揽咗上去啦。喺呢度省略1500字，云散雨收之后，天终于就蒙蒙光，文才就仲喺度起势咁喐，但只不过咧越嚟就越喐得慢，只手啊慢慢慢慢咁垂低啦。突然间，文才只手不由自主咁样伸直，哇！佢即刻发觉，马上缩手抽翻嚟啦。而九叔咧，毕竟仲系老人家，喺张藤椅上面坐住，只手里边仲攞住个藤条，时不时仲会冇意识咁样拂过去文才嗰度添。而喺呢个时候咧，婷婷就喺内堂里面走出嚟啦。九叔早晨，文才见到婷婷咩，精神一振 啊！早晨啦， 九叔已经扎醒啦，望住婷婷讲： 啊乜？咁早啊？ 婷婷就过嚟望住九叔讲啦： 九叔，不如你入房唞下啦，我睇住文才得噶啦。 而九叔咧，亦都实在支持唔住啦。出条藤条啊，交俾婷婷。 嗱，千祈唔好俾佢停，一停就焚佢。 文才讲啦， 细细力好啦吓。 阿顾住讲嘢，手脚就停咗啦。婷婷攞住个藤条一边就揈过去，哇，咁啊真系唔手软，打到文才痛到跳起。 喂，细力啲得唔得？得唔得啊？ 婷婷有啲怯掩讲啦， 九叔吩咐都系为咗你好咋，仲快啲喐。 文才苦口苦面咁。继续喺度手舞足蹈，而九叔个伸咗个懒腰，拧拧条颈啊，讲： 秋生咧，仲未翻？ 婷婷都未答啫，外边就传咗把声入嚟啦。 唉，我翻嚟啦， 语气虚弱，冇离神气咁。原来秋生快下快下咁行入嚟，九叔见到秋生个样，无精打采，脚步啊浮浮浪，啱啱将袋糯米放落地啫，差啲扑亲咁。九叔望望秋生个样，不由得面露惊讶之色，眉头一皱。只见秋生而家面色又好苍白，大大一只黑眼圈。直到九叔行过嚟嘅时候，佢有意无意都避开九叔嘅眼光。九叔啊围住秋生喺度度下度下，突然间就伸手出嚟，咔一下兜头啊拍落秋生度。秋生啊闪唔开啊，一时啊大叫起身： 哎呀，痛啊！师傅，师傅！ 婷婷啊帮口讲啦： 九叔啊！佢托住袋糯米咁重，一定好辛苦㗎啦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师傅。 九叔我冇理秋生啊，拧转头同婷婷讲： 婷婷，你先去攞啲糯米去煮粥。 婷婷就问： 咁要放啲咩落去啊？ 文才讲啦： 啊，鸭肾、咸蛋、瘦肉啊、腊腊味咁啊，乜都唔俾放。 九叔就截停佢讲啦： 嗱，烧呢三道符入去就得啦。 一边讲，一边就攞起台上面嘅三道符喺个油灯里面点着，然之后咧虚空一道剑指，烧着嗰三道符咧喺婷婷捧住嗰个沙煲上面画咗三圈，手一翻就放咗落个沙煲上面。秋生见住想笑啦，笑声好沙哑嘅。九叔拧转头望望秋生啦， 仲解开个米袋？ 秋生听到啊手震震咁解开条绳啦。婷婷啊随即喺里边捞起两粒糯米放入个沙煲里边。跟住入咗厨房啦，秋生就冇理佢，打咗个喊路，吉吉下咁行去张椅度啦。九叔咧望住秋生，上上下下咁打量住佢，就冇检查嗰两袋糯米，咁冇检查到咯，就唔知里边就混咗支米嘅啦。秋生啊俾九叔望到成身都唔自在，但系就系咁打喊路，一副昏昏欲睡咁嘅样。九叔就问佢啦： 好攰啊？ 啊，有啲啦。 隔篱镇啲糯米都卖晒咩？ 哦，咁又唔系。 翻咗姑姐间铺偷懒？ 哦，冇啊。 咁做咩而家先翻啊？ 我行到半路，行雷闪电，风大雨大。 哎，你呃鬼咩你？我琴晚跳到成晚冇瞓啊，仲唔知边度嚟咁大风大雨啊？ 文才一路嗌，只手啊指鬼住秋生啦。九叔一边就 fit 过去， 讲咩啊？快啲喐啦！ 九叔又望翻住秋生， 咁你去咗边度避雨啊？ 啱啱讲住啫， 一把声就在外面传过来了。 九叔，九叔。 原来武时威带着班马仔入嚟啦。九叔就迎上去讲啦。呵，阿伟哥咁早晨。 唔早咯。 咁你有咩贵干呢？ 阿母，我睇下文才变唔变得成僵尸咋嘛。 叉叉叉叉住你把死人口，我仲喺度跳跳緊变你嘅死人头。 讲讲下啫，又停晒手咯。九叔一边又 fit 过去。 啊，九叔，咩事咁罗气啊？ 武时威成面笑笑口咁讲啦。嗱，经过嗰晚任老爷尸变呢件事咧，武时威对九叔咧有几分敬意，又有几分惧怕咯。见到九叔系咁攞住个藤条去掹阿文才，咁啊半拍马屁半认真咁讲啦。 唉，不过呢啲徒弟咧就真系唔打唔得啦，正一出炉铁嚟嘅。不过咁我呢种家庭式嘅睇法，我系绝对唔会阻止，亦都唔会过问嘅。 九叔啊，反而放低个藤条咁问啦。阿威哥有咩贵干咧？又要捉我坐监咩？ 啊，唔系唔系，嗰日就完全系误会。今日我嚟揾你老人家咧， 叫九叔得啦。 啊，就系要请九叔你老人家咧去帮手揾嗰只僵尸啊！嗱，早日搞掂佢，我都好向上头交代啊嘛。 你哋去咪得咯。 啊，九叔，你老人家大人有大量。 系啊， 嗰日系我哋无知。 而家明啦。 咁为咗大家嘅安全， 你放心，日光日白，佢又俾麦豆缠住上半身，我唔起身嘅。讲讲下，懵懵秋生，秋生已经瞓到脚脚声。武时威见到九叔望秋生，秋生啊黑眼圈咁瞓到脚脚声，咁就问啦： 唔通佢又俾文才毁伤？ 文才嗌啦。 喂喂喂喂喂，我又唔系僵尸，你依家当我死噶？你依家 哦，咁就要睇清楚啦。 文才即刻集晒马咁讲啦， 你睇我面色啊正常，手指甲又冇长，头耍糯米又脚踩糯米，一阵咧又食埋婷婷煮嘅糯米粥，冇晒尸毒，我好快就冇事噶啦。 话都未讲完啫。九叔一边又 fit 过嚟啦，武时威继续讲啦。 嗱，快快脆脆搞掂嗰只僵尸咧，最低限度我啊都可以连升三级啊嘛。 文才喺度嗌啦， 师傅啊，你千祈唔好帮佢抄条僵尸出嚟啫。 九叔听到即刻就喝过去啦， 你师傅系啲咁自私嘅人嚟嘅咩？ 系咯，一定要为大家着想。 为咗你啫啩，拖屎啦，仲喐 一藤条 fit 又过咗去啦。文才冇计啦，武时威又同九叔讲啦。 咁啊，你老人家可以同我哋动身啦。 九叔啊，拧拧头， 唉，你睇我已经够忙啦，顾住呢两只马骝，你放心啦，只僵尸俾麦豆绑住，光天化日。冇乜作为嘅，放心去揾啦。 咁啊，要去边度揾呢？ 僵尸咁梗系匿喺啲阴阴湿湿嘅地方噶啦。 咁啊，九叔， 系冇讲咁多，趁而家咁猛热头啊，快啲去揾啦。迟早啊，佢恶过你。 九叔摆摆手就送客啦。武时威冇计啦，无可奈何咁带住班马仔就走啦。一边行出义庄，一边啊教育啲马仔啦噃。 唉，你哋见到啦，有时做大佬就好唔易嘅，身手要好就不在话下啦，仲要头脑够灵活喎。你睇 啲马仔问啦， 队长，对高官头脑灵活有咩事呢？ 唉，喺元老太爷面前呢，就要低声下气；喺九叔面前呢，亦都要低声下气。 哦，咁啊真系难为阿头咯。 武时威叹口气。 仲有啊，有咩事呢？又要新鲜事出，冇计啦！我哋去啲阴阴湿湿嘅地方揾条尸出嚟先讲啦。 咁好啦，武时威又准备带住一班步快就去揾任老太爷嗰条僵尸啦。咁到底揾唔揾到呢？阴阴湿湿嘅地方又喺边呢？我哋听日再讲。